全国主体思想讨论会11月4号在几内亚科纳克里举行。本次讨论会主题为纪念几内亚共和国独立58周年，青年在自主的非洲建设中的作用。有非洲民主联合、几内亚民主党、几内亚全国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委员会等各主体思想研究组织的人士、群众，以及我国驻几内亚特命全权大使、使馆官员和朝鲜社会科学工作者协会访非代表团参加。讨论会上，非洲民主联合、几内亚民主党总书记致贺词，接着记报告后，有一些人做了发言。报告人和发言者称颂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业绩，说他将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创立和深入发展的主体思想正式定义为金日成金正日主义，并把它作为领导指针，英明的领导革命和建设。报告人和发言者表示，要积极学习朝鲜圆满解决青年问题的经验，对建设自主繁荣的非洲做出很大的贡献。讨论会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